26号，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总裁魏斯麦获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这也是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制度在中国内地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发出的首张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四川省公布了关于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低于3天照料假的征求意见稿，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而我们也从相关的平台了解到，福建、湖北、广西也已经公布了相关的内容。不少专家认为，类似的新政呢，是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一个积极的探索，但是落实纸上假期，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有待完善。26号，石家庄轨道交通1号线的一期工程和3号线的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试运营，这就标志着河北省结束了没有地铁的历史。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青丝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在老里慢慢的变老，还给你看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老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你的好，

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下午的时间呢，很多人都会犯困，但其实午睡才是最好的身体修复剂了。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那夏天炎热，忙了一上午之后犯困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却有一大部分的白领因为工作繁多而放弃了午睡，还有一些的哥呢现在还是坚持在路上开车哈。但其实中午的时间小憩一会儿，哪怕是十几二十分钟，也能够缓解下午的疲乏的感觉。如果你在开车路上的话，一定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在开车路上睡觉，打起精神来，安全驾驶才最重要哦。 我想带你回

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个职位在父母的眼里可谓是一个非常稳定和好的工作。那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父母依然在如此认为的话，那今天老板说讲述的故事倒是可以讲给他们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凤佑生。提起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是湖南的小公务员，后来辞掉了铁饭碗之后，创办了映客直播。作为直播界的龙头老大，在2016年9月，映客对应的100%股权估值大约达到了70亿元人民币。从无产阶级的创业者到现在的以亿来估值，凤佑生只用了2年的时间。1997年，湖南永清青年凤佑生是一所不是很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回到家之后，在一家不是很有名的家乡的小城当起了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干的是乡团委的工作。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但是凤佑生这种顶住压力真的辞了职的人并不多。辞职之后的他跑到了广州，给一家通讯连锁店开发系统。过了一段时间颠沛流离的日子之后，他又去 A8 音乐的前身华动飞天公司待了12年的时间，做出了开心听和多米音乐两个产品。在做音乐产品的过程中，他一直希望能够等来音乐付费的时代，可惜一直都没有等得来。当时的他是一直拿着死工资的无产阶级。而在2015年，他好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预感到直播将会能够捞上一笔钱，于是他脱离了多米。在当年的5月，他和他的小伙伴研发了映客 APP， 并且上了线。当时不仅有王思聪投资的熊猫 TV， 还有雷军投资的 YY 直播，同时还有周宏伟投资的花椒直播，以及腾讯投资的斗鱼，这些平台的竞争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但是和其他平台搞垂直领域不同，凤佑生一上来就主打素人直播的概念，也就是全民直播。民间高手、曲艺达人、长腿美女，还有搬砖民工，年轻、长得漂亮、有一颗想秀的心，都能上去开秀，所以这也就大幅度的降低了直播的门槛。即使你是普通的草根，同样可以即拍即播。后来他也凭借着“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接地气的口号，迅速的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后来他又咬了咬牙，花了大价钱，在其他平台的主播浓妆艳抹来遮瑕的时候，凤佑生给他的主播们加上了一层实时美颜。这样一点创新看似微小，却在一个颜值及流量的直播时代里成为了最关键的一招。除了在直播的形式上有变化之外，他还疯狂地砸钱做广告。在距离2016年8月的里约奥运会还有2个月时间的时候，映客一下签了20多个运动员。凤佑生打赌这20多个人当中至少能出几个冠军，但是没有想到，这20多个人当中愣是一个冠军都没拿，却出了一个比冠军还要火的网红运动员傅园慧。在明星和宣传上，凤佑生从来都没有低调过，甚至还吸引了很多明星的加入。这样的做法也是让映客赚足了人气。直到后来大家再提及直播时，映客的名字可谓响当当。有人说凤佑生不过是因为刚好赶上了直播的风口，所以才功成名就。但是试想，如果一个一直在家乡小县城待着，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我想再大的风口或许他都看不见吧。也或许这也就是小镇青年们甘愿前往北上广颠沛流离的原因，因为这样才能给自己的人生多一些可能性。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一起来关注复兴号的相关情况。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近日从北京南站满员始发，而对于乘客而言，全新的复兴号除了座位的空间更宽敞和舒适之外，车厢内还实现了 WiFi 网络全覆盖。同时和普通的高铁列车相比，复兴号采用了全新的技术设计，在穿越轨道的时候，乘客的耳部不适感会有所减少。复兴号的车票的价格和既有的高铁的价格一致，没有涨幅。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伴随着英语考试的结束，2017年的中考正式落幕了。而今年的英语作文呢，依然是二选一的方式，分别是给接待家庭的妈妈写留言条和谈一谈原谅他人的经历。而专家表示，这两道题目的话题不同，形式不同，要求考生任选一道作答，也给考生留出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另外，今年的英语试卷所选择的素材也体现了贴近考生、贴近生活和贴近时代的主题。从山东检验检疫局获悉，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广食品厂生产的熟制禽肉，在北京时间的6月26号于美国顺利通关，到达了进口商仓库。这也是中国生产的熟制禽肉首次出口美国，标志着中国禽肉生产和监管体系跨越了一大步，达到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肉类出口又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车头酷似梳辫子的娃娃憨态可掬，车身圆滚滚，颜色非常的鲜艳，穿行在景色优美的树林花丛之间。被誉为最美有轨电车的西郊线开始动车调试，而这一趟最美有轨电车将会在调试期间从万安公墓站运行到颐和园西门站。 阮的暗淡，阮的目屎。 千姿美彩心心乱只有心明明，你的形影，你的笑容，犹原是遐尼无影无影。浪平的晚餐，阮知情。那回头笑阮无本钱，阮的暗头，阮的目屎，是因为行过青春的彩色。 山穷水尽，一生恨。

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坐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 失去。

离我家，会忘记昨夜的你。碎的心难填平，昨日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